遇了，详询1001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1度，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上午阴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雷暴大风，阵风可达7-8级，对本市交通有一定影响。今天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带伞，尽量少去山区等有地质潜在灾害的地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阴有轻雾，偏北风1-2级，气温16到19度。今天白天阴，早晨有轻雾，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目前呢，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岳各庄桥到科峰桥北向南，在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还有快速路方面呢，是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的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是周六啊，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已经起床的您，还有在路上的您，还是已经出门的您，都在忙活些什么呢？ 大部分是在被窝里的您吧。哎， 那我估计听了这音乐啊，就直接把被窝给掀开了啊。 哎呀，感觉内心受到了按摩，睡得更香了。 各位啊，今天早上呢，如果您有非常的有缘，正好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各位施主，请您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画个圆， 缺什么了吧？这是 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咱们今天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很多颠覆你幼年认知的一条新闻。嗯， 这是有一个征求意见的表 这是个征求意见表吗？ 哎，对对，是个征求意见表。 哦， 它是个这个叫 普通话易读词审音表，他就在征求大家意见。 这个不是吧？这个是已经颁布了吧？ 什么？这个国家语委对我国第三次普通话审音后修订的普通话试读词这个审音表公开征求意见吗？ 这还征求意见呢？ 对，2016年的时候。 对。那我们现在还能提吗？ 现在能提，就是大家听听，就是有时候跟想的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瓦刀和瓦，这不瓦工，有时候读瓦，有时候读瓦，哎呀，全都改了， 改成什么了？ 这个动作这个意存在瓦和瓦两字啊，这个本表呢只对动作意瓦的这个读音就修订，都读瓦了。 哎呀妈呀，我们得好好学习一下。 对， 比如说 太多了， 像那个什么说客嘛，我们对吧？说服，这个现在叫说客，以前叫坐骑，对不对？啊，现在叫坐骑。哎呀， 我小时候念坐骑，那个还被。是吧 、还没批评扣分。我这那么是不是回去要找一下语文老师给我把这两分加回来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什么呢？王毅， 就是说说你小时候以为的， 后来长大以后发现的。 对，就未必是、这个当然不包括，不仅仅是说这个学的了哈、有时候就是他没学他自己就这，比如我小时候有个奇怪的想法，就以为一年级是俩学期 啊、 剩下呢这个其他的年级都是一学期 哦， 然后他们读俩学期的呢都是学习特别不好 哦、 就学习好的话你就弄一学期 哦、 我还这个问过我妈一问题，在我四年级时候问过我妈、我妈是不是考大学考个四五回是很正常的事，我妈说胡说。 哎呀，你那个时候就给自己找好了退路啊！ 对 ，Mingo 就说了：“哎呦，我们昨天还在讨论你们说这事儿呢，感觉人生观都被颠覆了。 人生观也太脆弱了。 对你小的时候的人生观是用汉语拼音拼起来的、没有、来，各位啊，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聊一聊，有哪些你小时候以为 啊， 后来发现啊，对吧？你以为。”后来发现，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听众，对不对？ 对， 有很多的学生，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现在 你更小的时候、 你现在觉得以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有很多。当然，其实一旦发现以为的时候，就等于已经发现真相了，啊、对吧？ 我看到这个审音表上有一个区别啊，比如大伯的伯，这个有一句话叫大伯子，你知道吗？ 大伯，我知道， 对，不是大伯子和大伯不是丈夫的哥哥。对于妻子来说叫大掰子 啊， 那原因叫大摆子，现在正音正成大掰子，是不是有种被颠覆的感觉？ 我们一会儿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都不敢念了。 东城区严查朝阳门南小街、金宝街等180条重点大街违法停车行为。 哎。说客坐骑，您读对了吗？ 还有，本市最后一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将会进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看一看啊，东城区将对包括朝阳门南小街、金宝街在内的180条重点大街，进行违法停车常态化严格治理。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对于禁止停车时段，该时段内呢，早上7点钟到晚7点钟是禁止停车时段啊。那该时段内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 都不许。 哎，专业队伍、专职警力和专业拖车将针对出现的违法停车行为，以规定。处以200元罚款，对于妨碍安全、阻碍通行的，则将依法拖移车辆。 好， 每日晚7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是夜间限时停车时段。那该时段内呢，居民可将车停放至朝阳门南小街、金宝街夜间限时停车位内。不过呢，停车需要规范，需要守时，需要入位。对于违反夜间限时停车管理规定的，将按照违法停车，依法处以200元罚款，对于妨碍安全、阻碍通行的，也将依法拖移车辆。 你说200块钱是不是有点少？ 嗯哼、嗯，这个，那你可能是不开车。 那我也不会瞎停啊。 哎呦，你开了再说，反正是不能开啊，不能开、 啊、不能停、啊、 不能乱停啊，不能乱停啊。 对对 对, 对。 来说一说南北贯通京城的地下大动脉，地铁17号线已经实现全面开工。地铁17号线工程呢，将在未来科学城南区站、望京西站新建交通枢纽，优化重点地区的公共交通客流组织。 说说上学的事儿，本市最后一年呢，小升初、特长生招生将在5月19号到20号进行现场考核或者复试。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先后发布了特长生的计划。东城、朝阳、海淀等区的学校呢，在体育特长生招生当中新增了冰雪项目。按照市教委的要求呢，2019年起本市小升初取消各类特长生的招生。 嗯，好，另外呢，因为违法违规行为，又有十家中介机构今天被、这个查处了啊。正值中小学入学信息采集时期，西城房管局表示说，将加强对于本机构发布的房源信息的自查，严禁以学区房为卖点发布房源信息，不得以学区概念炒作二手房交易。 还是就学考试方面，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2018年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计划、招生专业及招生录取新规则等有关的这个热点问题，及时的掌握志愿填报要点，由北京市各区高招办联合主办，北京城市学院承办的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将于明天上午举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咨询会会在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举办。那参加这一次咨询会的这个院校一共有41所，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部属院校，也有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市属院校，既有公办院校，也有北京吉利学院等民办院校，还包括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等独立学院。 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他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些小棉袄碎花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啊，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哪些小时候以为但是长大以后突然发现可能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啊。就像刚才歌里唱的啊，我以为在妈妈的怀抱里就这么长大了呢。来看看邢哥哥说了，小时候以为吃鱼子儿会不识数，后来发现鱼子很好吃。这是哪位大神跟你说的？吃鱼子不识数， 好像就是民俗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也听到过。 就是 吃鱼子就不识数啊，对对，就是少让小孩少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小孩，其实鱼子挺补的呀， 嗯， 对大脑也有好处， 嗯， 是吧？ 估计可能是做鱼子的那个人呢，他没 可能 数不过来， 不是，可能大人想吃， 那好，不让小孩吃， 哎，对对对对对， 来看看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叫这个插曲小周就说了啊、 哦、 小时候以为孟姜女姓孟名姜，长大以后才知道孟姜女姓姜， 对， 孟是家里排行老大的意思。 你这还真是得有点这个深入研究 的。哎呦，我今天才知道 啊，大帅更厉害，在今儿以前都以为孟姜女姓孟、 我姓孟姜，这 哦, 哦， 不是不姓孟吗？ 对、好，哎呀哦， 人生又被 又被颠覆了， 又被 颠覆 了, 颠覆 了 啊！好，对对对，我以为他小时候以为他叫姜女呢。 哎哎，好，你这个来来，你那还有什么他们以为的啊？ 啊，这个 Mingo 说，哎呀，请、那请问这个触龙睡赵太后变成触龙说赵太后了吗？也不是，因为原来这个字在人家修订之前啊，只有睡这一个音 啊， 后来修订了才，比如说出现了说服和游说说客，出现俩音 啊， 所以该是这个睡赵太后还是得睡赵太后、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词它在古代的时候就读睡啊，然后如果 是不是就2016年修订之前 他读睡， 统读就是睡， 那有 游说， 那哪些词是2016年以后出现的，还得再考究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那有可能，那有什么关于这个有什么新词吗？ 不是，我是说，哎呀，反正这个，哎呀，这是如果我这个词儿，我还得先就是说之前，我得先查一下，它是2016年之前， 它也不是所有的都改变了， 哦、 它不是，它是个别的一些音 成的， 不是，它跟约定俗成也没关系，它经过这个研究，它的含义的区分，哎，会变成这个两类，比如只有这个。 哎 说这个字，说话的说这个字，比如说说服还读说服，游说说客这个读，就是说多音字了。 哦， 实际上我是觉得那篇帖子呀、反应过激了。就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在使用2016年审定之后的了，也很习惯了。他突然发现吓他自己一跳，所以他写的特别邪乎。 哦， 其实咱们一直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服、游说，一直是这么用的。 对， 是写帖子这人吓着自己了。 这些老师们真的是辛苦了。 网友们一看呢，又跟着凑热闹，把这事儿就搞得特别。 你看胡同旁观者说了，他规定他的，我该怎么说还怎么说。 那是因为你不够 听。他说，反正我跟你们两个人不一样，你们靠说话。 是啊， 你们说错了，我给扣钱。我爱咋说咋说。 但是仪仗魔这特逗 啊！ 我小时候认为只有小孩才挑食，大人都不挑食。 哦、 后来才知道，大人不爱吃的自己都不买不做。 哦，所以你 就 家里就没有大人不爱吃的东西， 就没有挑食的可能性了。 哦， 因为在起根上的时候已经挑好了。 仪仗魔，你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家庭啊？ 哎，不过他说这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 对对对， 确实是采买权掌握在大人手里嘛。 你买的是 吧？ 他就选， 估计就像修订这个拼音的这几位老师，他们一定不会说错。来看一下张小培就说了，刚上小学那时候呢，妈妈对我说，有寒假期的时候就可以休息好好玩了 啊、哦。 结果放假还有那么多作业，这周是母亲节，我祝我妈妈身体健康，照顾我，你辛苦了。你把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说。 也不真诚。对猫说，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啊青蒜是大葱 啊、哦、青蒜是大葱， 青蒜， 青蒜是扁的嘛，有点像水仙，我觉得。 哦， 我不吃熟葱。 哎，是青蒜是大葱， 他小时候以为嘛。 哦， 不是， 嗯。 所以呢，每次炒青蒜我都不吃。 嗯。 直到一次，我爸逼着我吃了一口，他发现啊，真好吃啊。 嗯。 然后那一盘我就都吃了。 哎，好。还有开磊说了，你看，还是人家王一博学多才，帅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是，不是， 我一定要好好。 主要是我手快，把那表下下来了。 好，来再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 对对对， 说一说这个 小时候以为的。 哎，对你小时候哪些事儿是你小时候以为怎么样，后来长大了发现啊，不是那个样子的。 哎，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 有，我一会儿第二时段跟大家说一说吧。我小时候有一些 攒时段 以为的事情，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又一起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嗯，啊，来王一给大家说 一 说 一个特别， 啊， 特别逗的。为什么我说那么长你 不 会说， 你不是刚才你这就是 我把表都读了吗？ 对，就是查的比较细致嘛。啊， 最近修订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表呢，将一些过去有多种拼音读法的汉字明确了统一的读音。 啊， 但是大家对统读读音的意义呢其实没有消除啊。就在近日举行的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表示，既要尊重适应拼音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变化，也不能盲目的随波逐流，丢失汉字拼音原有的表意语言魅力。 哦， 那么 对，我们看到网上有一篇这个题为叫查词典竟然看到说客坐骑，我怕是上了个假学的文章，这几天在网上热传。那不少网友查字典发现，许多读书时期的规范读音现在已经悄悄的变成了错误读音，经常读错的字音现在已经成为了对的啊！大家纷纷表示啊，我懵了，不知道现在我们到底应该读哪个字音才算正确呢？ 嗯，但是总的来说，人家专家那意思就比如说确凿啊，确凿，反正这个读后来读凿了嘛，读着读着大家都觉得是对的了。但是人家就说呢，汉字语音的调整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嗯， 应该符合字面本身所有的意思。 嗯， 所以这个专家对于一些汉字的统读发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一位专家就对记者直言，比如下载这个词念四声载，表达的是搬运的意思，现在被改成三声就失去了原有的特殊含义啊。在本身是有这种承载转运的这么一个意思。 哦， 那今年呢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昨天下午的研讨会上，专家们也充分肯定了拼音在过去60年来对于国家人才培养发挥的巨大作用。 嗯， 也对如今一些学校教学当中存在弱化汉语拼音教学的做法表达了担忧。 嗯， 啊，这个弱化直接认字吗？不学拼音？ 哎，好像是 现在这样了。 我知道好像有一些学校他们是反正就先让孩子就不去学那个拼音，就是先就教他们这个字儿怎么念， 就这么念， 哎，就这么念，就这么念，先硬教，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了以后 倒着 进了一定年龄段了，好像再开始学拼音。还有一些地方学英语也这样学，就先告诉你这单词就这么念， 哎呀， 然后后面再给你教拼音， 叫 音标， 对对对， 好像是啊。 但音标可能可以这么教，但是拼音其实它有一定规律嘛。我还觉得，反正我觉得学拼音也挺好的。 对，那我们来 阿谀一语嘛。 对，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王李佳和苏培成明确表示说，拼音啊是汉语学习的金拐棍，绝对不能弱化，不能丢弃，不能再减少汉语拼音的教学时间了，否则汉语学习就会变成了家生饭了啊。 就是他不会拼音怎么查字典呀？ 嗯，你说小学生是吧？ 大人也得不用拼音。 对，就是大人如果你不会拼音的话，其实好多事情都没法弄。当然就是可能，这个我不知道现在的教学方案都是什么样子啊。 对， 专家提出了，就是说希望大家再不要再缩减了啊。 对，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说的吧，好不好？尤其是对于这件事也好。对于小时候以为也好，啊， 对对对，我爱小包子说，小时候听到一个词儿，叫先斩后奏， 哦， 我就不明白，这人都斩了，还得揍他一顿呢。 这怎么这么狠毒呢？ 哎呀， 好长一段时间我特别费解啊、 哦。 后来上学才明白，哦，原来不是那个字。哎呀，吓我自己也是够傻的。 先斩后奏，我先斩了再揍一顿， 太残忍了。 你这个要是生活在古代，你这你就是一个 暴君 啊、不是？对，哎，他对于古代那种就是特别狠的那种官叫什么来着？叫酷吏。啊，对吧？ 哦， 啊，对，叫酷吏啊， 把你搁坛子里什么那种、嗯。 哎，还有我们看一下啊，一丈魔也说了，说现在学英语都没有音标了，都是自然拼读法，就是看着单词愣读。 哦， 哦现在都已经这么生猛了吗？ 凭意念， 嗯， 那读出来是人肯定认识不了啊。 还有木易雨田说了，我小时候以为啊，羊蝎子。他就是蝎子，上班以后和同事吃饭，第一次吃，我当时还啊，是不是这很害怕呀？ 这么大的蝎子呢？ 去了一看啊，就是羊骨头啊！哇、哦， 就那你得抱多大的勇气去吃了这个羊蝎子？ 羊蝎子就是蝎子 啊！来哈， 这个张小培说，小时候以为长大了爸妈就不会再管我了， 嗯， 自己做主就能说了算 啊， 现在发现不是、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事情，爱唠叨就是爱唠叨、走到哪儿长多大都唠叨，想唠叨就唠叨， 他们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啊。 对呀、 啊、还有简体猫说了，小时候我爸吊起来打我 啊， 我妈还把我头打破过，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亲生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有多么爱我。哦，爸爸已经糊涂了，可是有一次突然问我、哎、还有钱吗，非要把兜里的200块钱给我，妈妈也是给我付出了很多，我爱你们。 哎、突然特别， 哎呀，突然真的是， 对，好感动， 就是看到前面还以为， 但你小时候到底干了什么呢？ 对，我们想知道你一定是做了那种 大帅那么淘气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 有也有被打得很厉害过、就是对，被拿棍子就各种 追着你 没有，不用，他不允许你跑。 哎呀，那你在该听话 说。所以，但是当他后面的说的那段话的时候，然后、瞬间击中泪点。哎呀，好吧， 把这首歌 送给他。 嗯。有的时候心。要12点，带着一点疲倦，睁开了眼，后悔昨天又睡得太晚，闹钟闹到没电也没听见。 广发银行信息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育 APP 呀，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

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对对，但我就刚有个思考 啊， 没打开收音机的。 对，我刚才说完了，我在我以为不用打开收音机也能听到节目。 你这大概使了可大的劲了，做这么一个创意，后来突然发现， 哎，说错了，没有啊！大家早上起来以后呢，不管你是在什么途径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 已经是早晨八点钟了，我们该打起精神来了。 对，今天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你小时候以为的事儿， 哎，然后你长大了又不一样的事， 长大了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啊？来来来，我们发现很多朋友们都有很多的小时候以为和发现， 震惊！ 哎呀，比如说我先说我的吧， 啊， 抛砖引玉一下啊，我小时候以为就是对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就会跟我说，哎呀，你不要看动画片，你看什么电视？是不是？你长大了有很多的时间让你看动画片啊？我就以为哇，长大了以后我会有很多时间看动画片，后来发现，哈，长大了不爱看了。 哎，这个看来这以为分成几类哈，有一类就是家长给灌输的，就成年人灌输的 啊，一种是自发的认为， 一种是对自己跟那冥想出来的， 嗯， 比如说松花蛋产自松花江，可能就是就着自己已知的这点知识，然后联系出来的。 你就像 Kelly 说的啊，小时候听到一首歌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然后他说我就纳闷啊，张大猴是谁呀？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他呢？ 说是我是什么英雄吗？我要向他学习吗？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你这就跟有个相声里边说的什么，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想，哎，爷爷为什么要想我妈妈说的话？啊！ 那还有那个什么， 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就卖卖电脑，这是没听清啊！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哎， 对对对对，啊，小绝神说小时候一直以为有水的地方准有鱼， 啊， 拿根针就能做鱼钩，现在才知道这个鱼钩做起来这么困难。 你还自己做鱼钩啊？ 哎呀，人家是钓鱼迷， 啊啊啊， 在这个钓鱼的路上了，玩到12点吧。到时候发这我这钓鱼的收获给你们 啊 鱼货，他们这个专业词啊，叫鱼货。哎呀，好好好，你看人家小生活， 哎呀， 哎，但是我知道这个小绝尘他钓鱼有个习惯 啊， 他好像是钓上鱼来以后他接着就给放了，就是他就是钓上来玩儿 哦。那有一种叫路亚钓鱼，就是说对鱼没有伤害，他还可以继续生存 哦。我估计他可能就是这种的。 对，如果因为那种普通的钩，这鱼咬了钩之后他就没法活了 啊，对，他有那个倒刺嘛。 对对对， 好，再来看一下，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啊，这个是最经典的，对吧？我们刚才跟王一，我们看了以后笑了半天。 对对对， 来听一听他以为的是什么？他说我有7个舅舅， 嗯， 就是妈妈叔伯的兄弟。你看我这个词儿都我都不知道读 叔 伯， 叔伯兄弟， 叔伯兄弟啊，妈妈叔伯的兄弟。 嗯， 我小时候舅舅们有结婚的，还有单身着的 啊。对，那岁数不一样。 结婚的舅舅们的老婆，我有的叫姨，有的叫妗子 啊。哎， 只有三舅舅的老婆，大人们指引叫三舅妈。4岁以前啊，我都以为她是我三舅的妈。那我想请问 其他的， 你不知道你姥姥是谁吗？ 但是他并没有把三舅的妈和姥姥联系成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姥姥不是三舅的妈，他三舅还有一个妈， 反正这就是三舅妈。 哎呦我天哪，啊，4岁以前一直以为， 按照你这意思老板娘就是老板的娘。 娘，哎，好家伙，不过人家4岁以前能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不容易。 心里还有某种笃定， 嗯，哎， 这个， 嗯， 为什么别人不，那对，因为其他那6个舅舅不这么叫啊。 哎，好， 这肯定是因为有原因。 对对对，哎，当然那个有一位叫朦胧的还给我着补呢，大帅你没说错 啊， 现在不用开收音机听节目，我们现在都是开手机听啊。 哎呦，你多爱你啊。 哎呀，谢谢你，这个真够意思，我这太给我找不回来了。这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有什么以为吗？ 等啊，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以为长大之后就会有钱。现在倒是长大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消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个刚才有一位好多听众朋友，就是我放完了上一首歌， 对，问这歌的名字， 歌的名字叫什么啊？这首歌叫早餐，看来大家都很喜欢，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放完整一点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已经70岁高龄双腿都使用假肢的登山家夏伯渝。他是中国第一位尝试攀登珠峰的残疾人，现在他正在第5次攀登珠峰的过程当中。那这个10年前本台记者牛力曾经对他进行过采访啊，10年前他还是个记者。那我们回顾一下10年前珠峰对这位老人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说心里话哈，你有没有恨过珠峰？ 我恨过他呀，当时恨他，就是说他夺去了我的双脚啊，把我冻成这样。但是呢，我也特别喜欢他，我就想，我生下来的各个方面啊，就不管是体力、耐寒能力来说，哎，都非常适合登山，所以我也喜欢他，我也还想登，就想登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登珠峰是我登山的最高的一个目的了，就是说，这是最后的一个这个愿望嘛。 有没有梦见过珠峰？ 我经常梦见过珠峰，我经常梦见珠峰，经常去登，还经常还登上去。 那珠峰在您的心里到底是什么？ 珠峰在我的心中，它毕竟是个山，是我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就是我的理想就是珠峰。 也许在您的心里已经不是心比天高，而是心和珠峰融在了一起。 是。 那目前呢，夏伯渝先生的儿子夏登平在珠峰大本营准备迎接父亲凯旋，他也特别改写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 1975年第一次登珠峰，夏伯渝将睡袋让给了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自己却因冻伤双腿截肢。1993年罹患癌症，夏伯渝却决定再登珠峰。2014再临珠峰，遭遇雪崩；2015三登珠峰，地震受阻；2016四攀珠峰，狂风裹挟暴雪而来。面对94米之外的峰顶，夏伯渝的心中依然有梦。2018年，70岁高龄且靠双腿一只，第5次向珠峰发起冲击的夏伯渝，到底能不能站在群山之巅？答案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与北京文艺广播、北京体育广播的夏伯渝五登珠峰特别节目之中。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登登，大名叫夏登平，我现在在海拔5400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向大家问好。我的名字呢是由我这个爱登山的老爸取的，那么这个登字呢就表示了登山，平字呢那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登山就像走平地一样，另外一个呢是登山的时候要保证平安。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他第5次冲击珠峰的活动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爸是为登山而生的人，登上珠峰是他的理想和梦想。此时此刻我想对他说请一定保证安全，平安第一。等我见到他时，我想我第一句话会跟他说赶紧回家，我妈都等着急了。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祝我爸这次能完成他的梦想站上世界之巅，谢谢。 听完了这个夏伯渝先生的儿子的这段录音， 登登哈， 哎呀，突然这个感觉又有点湿润了， 就又真诚又实在啊！快点回家， 对对对对， 我妈等着急了啊！ 对对对， 最新的消息是呢，当地时间的5月11号17点多，夏伯渝已经顺利抵达了海拔7900米的 C4 营地啊、 嗯， 那么会休整一天再出发。那么5月12号休整一整天之后，5月13号凌晨出发登顶。登顶呢，一般需要3个小时左右。那么海拔上升944米，目前呢，夏伯渝的身体状况还是良好、嗯、啊，非常好。 我们这个 期待着好消息， 对对，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会持续的关注夏伯渝登山的一些相关情况。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晚上2018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将会在上海体育场拉开大幕，在最终确定的参赛阵容当中，16个比赛项目的最顶尖高手几乎全都名列其中。上海体育场的周六田径之夜将会充满精彩和激情。那么中国飞人苏炳添也将会对抗世界飞人，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刚才有很多朋友不是这个一直在 那个歌曲，对吧？然后有所期待，歌曲叫做《早餐》啊，接下来送上完整版的给大家， 对，让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歌是吴彤老师唱的啊，写的这真实在啊。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让这个有哪些事情是你小时候以为然后长大以后才发现 新发现的。 对，来看看 各种各样。 这个伊藤君说了，我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带我去大兴玩，我就一直以为大兴就是书上的大兴安岭啊。大兴就是大兴安岭是吧？ 南北方向都不一样。 哎呀，还有小时候看《西游记》，有个地方叫天竺， 有那快到取经的地儿了。 哎呀，我一直以为顺义的天竺和《西游记》的天竺是一个。 好嘞，感情国土面积再小，您的心里就北京这么大、啊。 对对，世界都是在北京这边。 对对对对，哪儿都去的不远、 哎。 但是这个，我认识一朋友也是到垂杨柳了，因为他小时候住西边，坐车睡着了，坐过站了，一睁眼呀，垂杨柳， 哎呦， 妈呀，这肯定是出北京了， 嗯， 因为这肯定是鲁智深拔树的地方，倒拔垂杨柳太远了，这回不了家， 哎呦我天哪，这好家伙。哎呀，所以大家小时候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以为啊。 对对对。 哎，我们还有一位学生朋友啊，他刚才哈伦吴就说了、 啊、 我就是学生党，我就是学生党。 您好。 我跟你们说，音标超级管用的，读单词特别快特别准。 你看看， 你这还是要学音标。 还是得学，好好学拼音，好好学音标。 啊、来来来。 跳跳糖说，小时候经常看见大院里的叔叔阿姨结婚发喜糖放鞭炮。 嗯。 我就回家问我爸我妈。 嗯。 我怎么老看见人家结婚呀，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当时我爸妈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这幸亏没当外人，外人一听，他们俩是没领证吗？ 这是好哦，两个人，然后第二天就有谣言传了，两个人已经离了， 啊、哎呦呦呦， 还在一起过着呢。哎呀，我跟你说，孩子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哎，这么一邻居算您倒霉呀、 啊。我看一下，还有啊，一位啊，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一位朋友，常在河边湿鞋，就是说了，有一种幸福是一位是一个山东淄博的帅哥，听着北京文艺广播来上下班。山东淄博也曾经是我奋斗过10年的一个地方， 哦， 所以每次 收听咱们节目。 哦，对，所以每次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每次路过淄博火车站的时候，我都禁不住要走到那个火车那个门那个地方啊，遥望一下。哎呀，所以代问我问家乡的人好啊。 你那个在淄博主持什么节目？ 夜间情感类节目。 真的假的？ 真的，就接热线的。就是我、哦、哎呀我老公又出轨了，就这种的啊。 又出轨，那你还是赶紧离婚吧。 对对对 啊， 对，我真的就做这种节目啊、 哦、 还有一档搞笑类的节目啊。 哎，你跟我模仿一下样本。 什么那个你说什么 搞笑类的节目？ 不，那个没法模仿的，那个很复杂的啊哈。来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们的互动啊。 对对对，这儿有一个朋友说的还也挺感慨的哈。 哦， 小时候一直以为父母是万能的，有魔法，你要什么去哪玩，玩到这个睡在外面，醒来之后绝对在自己床上 啊。 你我老是这样的，现在想想肯定是爸妈为我付出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就是你不管，哎，你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 又很 就是他出去以后玩了以后呢，玩着玩着就玩累了， 就 不管在哪儿，只要有父母在，他就安心。就睡就好了。 对对对， 等他睡醒过来的时候，自己一定是躺在床上的。这不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父母怀里轻轻的抱着一个孩子，生怕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把他吵醒吗？ 对对对对。 但是你有，我觉得肯定很多家长都没有想到过，原来在孩子心里，你那轻轻的一抱一回一放，在他们心里会认为你是有魔法的，对不对？我觉得，所以这个朋友他说出了。这个很多家长他们现在来做这个事情都没有想到的一些事， 说出了我的伤心事。 啊，怎么了？ 你大家这从小个儿长得太大的孩子吧， 嗯， 就有这样的凄凉的经历，就没怎么被 抱过是吧？ 抱不了， 哎， 每次睡着都是家。哎，行行行，回家了，回家了。 妈妈往回走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小时候有哪些以为的事情，然后长大了又怎么样了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啊。 嗯， 国内首部聚焦512汶川地震孤儿成长历程的纪录电影《川流不息》日前首映，导演焦波带着片中的四个孩子亮相，片中有戏份的姚明也亮相首映式。《川流不息》通过长达10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以6位孩子为代表的这个汶川地震孤儿成长历程。那《川流不息》将于今天啊，在全国范围内公映啊， 希望大家都能去支持一下这部影片， 嗯， 用10年的时间来做成一种记录，来纪念这个，应该说是祭奠吧， 对， 一些离去的同胞。 对，其实在这里呢，我还有一段，其实导演就是对于川流不息当中，这个电影就是这个纪录片啊，跟踪拍摄的这些孩子们的一些讲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008年512那场大地震，我赶到灾区，尤其对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特别揪心，我就想我能做点什么，能不能我收集个孩子做图。给他们相机，叫他们拍照，一拍照就忘掉了痛苦。所以先后找了这4个家庭的6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5岁多。这样就是我就给他们相机，然后叫他们拍照片，给我传照片，不断的远程指导和到那去亲自来指导。他们用他们独特的眼光和心灵来看着这个世界，看待灾后重建的。所以一拍就拍了10年。我想用这个影片告诉大家，现在灾区已经焕然一新，包括这些孩子一步一步成长在各自所喜欢的领域。你像王希从小就是老师班里第一名，考上上海交大，还有就是刘明富，特别有个性的孩子，19岁的时候拍了一部纪录电影叫《油桃妹》，也叫《轮椅上的女孩》，结果呢获得了国家电影局的龙标，可以上映，还获得了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的最佳导演奖。我觉得告诉所有的爱心人士，你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们的爱心确实浇灌着这些孩子茁壮长大了。 特别感谢这个焦波导演能够做这样一个纪录片。无论在哪儿的人， 对， 关心着他们，都可以心里有一种这个安慰吧。 我们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焦导，是吧？ 川流不息啊，各位一定要记好。比起其他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更值得一看。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 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献礼双甲子校庆的话剧《根鸟》近日登台首演。该剧呢，根据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改编。讲堂剧团特邀北大校友、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带领青年主创团队创作，以充满北大个性和创造力的全新版本亮相。 还有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日前在难得一见的中外小提琴盛宴当中举行首场开幕音乐会，六位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青年小提琴家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荟萃西方小提琴名曲的弓弦盛宴啊。 来看郭富城、苗苗主演的新片《六月的秘密》今日在这戛纳电影节上曝光啊！影片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华人妇女身上的故事。小军和父亲在唐人街一起生活，相依为命。作为天才大提琴手的小军，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也牵扯出20年前错综复杂的案件。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消息啊，看看有哪些小时候你以为长大后或者是后来发现原来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看看，我们有一位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非常可爱，钢铁侠。 哎，钢铁侠啊， 今年我10岁。 哎，十岁应该叫少年了，是不是？应该是小少年了啊， 小少年， 小小少年啊， 对，有点这意思了。 对对对对，他说我小的时候，好， 你别用这个口气啊，人家现在也不大。 哎呀，我在我2岁的时候，我认为世界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西站。 啊，对对对对， 他认为最远的地方 特别远， 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孩子眼中的世界的大小肯定跟我们看的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能开车，我们能干嘛干嘛干嘛。 哎呀， 他就 你再长大点就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北京西站， 对对对，就是他站在你的面前。 不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堵车。 不过我觉得米老鼠这个也挺可爱的。 哎， 我小时候唱那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那句要是有人来，不是，我也忘了这句怎么唱。 对对，就是你唱的，对， 这是什么地方， 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总之， 哎呀， 他当时就觉得我舅舅告诉他，为什么非得是我舅舅告诉他，不是别人呢？ 哦， 我思考了很多年， 哦， 长大之后才知道，哦，是我舅骄傲的告诉他。 哎，其实这个 我就告诉。 哎，这个也有一点的历史的原因。我觉得以前查歌词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你要听到一首歌，你想找着歌词没那么容易， 还得抄呢嘛。 对， 抄 得抄，你甚至去买磁带等等的啊。来来来来， 我就告诉他，那你叔叔都闲着。 对，还有那个有一位叫心态的说，我是山东的，我小时候爸爸就出去挣钱了，我妈妈就说出去抓钱了。我问他怎么抓呀，我妈说和抓树叶一样，手抓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 往上捋的感觉。 哎呦，我说我每天都会去工地里捡很多树叶练手速。 就觉得那个我得从小打好基础。 对 啊，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张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张工您早。 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先给我们大家说一下这北京的天气吧，今天是不是要说有雷雨的天气呢？ 对，北京应该是今天有雷雨天气，它主要是受到一股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在今天的15点前后这个时间段开始到今天21点前后啊，有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现在看来就是西南部地区这些地方可能这个雷雨的强度要弱一些，像东部、东北部、东南部这些地方可能强度要强一些，包括咱们城区的偏东的地方，这个降水量看来大部分地方降水量在0到5毫米，像东部、东南部这些地方很可能有个5到15毫米这么一个降水。它这个今天这个雷雨应该是来势应该是还是比较凶猛的，短时间呢会有伴有这个6级左右的偏北风，甚至局地呢像山区的局地很可能还会有冰雹，像这么种天气，甚至局地这个降雨强度还比较大。那么今天的午后到前半夜就是21点之前这个期间，那么大家外出也注意带上雨具，尤其到山区游玩的朋友是那么注意早去早回，早回注意防范这雷电短时的强降雨啊，在这带来一些这场灾害天气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像今天这个情况也请大家关注像临近的这个预警信息和这个预报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就是20点之后啊，也就是在东部啊，像这个平谷、顺义啊、朝阳的东部和通州这些地方还有一些雷阵雨天气，之后呢半夜前后天气就逐步转晴了，明天就是一个好天气了。对于北京这个天气来说，今天应该是天气还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那么我再介绍一下，今天我听这个导播跟我联系， 对对对， 要介绍一下这个珠穆朗峰 带 来的天气。 对对对。 我从前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我一直关注一下这一带的天气的情况。那么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来看，那么这一带今天这个天气应该还是比较好的。现在看，那么是一个多云见晴的天气，它天空啊有一些高云，非常薄的高云能见到太阳。那么到今天11点之后啊，天空的云量还会有所增多，云层也会加厚。我估计，那么在14点前后这个期间，看来有一个天气的变化，很可能有这个飘雪花的现象。这个降水量看来不大，尤其是在珠峰的南侧这一带，就是尼泊尔这一带，很可能有这个雪还比较明显，有个1到3毫米的降雪。天气看来总体来说它变化不大。不会太大，是这么个情况。在今天就是17点或者18点之后啊，天气又将逐步的放晴。今天呢，因为这个云层啊，它这个比较薄， 大部分时间段就是在中午之前嘛，能见度应该说也是比较好。另外我看一看这一带的高空风，就是在7000米到9000米这个高空风的情况，一般是东北风啊7到9级，可能它阵风会更大一些。咱们的这个山区山上哈，这个阵这个风大，它这个跟地面的风大，它这个影响力还是不一样的。在高空它那个风看着很大，实际上刮在人身上它那个力量没那么大，因为它空气稀薄嘛，是这么一种情况。再一个看呢，今天这个风啊虽然是比较大，它相对来说呢比较稳定，不会这个风力突然加大，比如说有个4-5级突然加到了7到8级这么个情况，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风呢也比较平稳，甚至呢之后还会风呢出现一个减小的趋势，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看来对大家登山比较有利， 比较厉害。 再一个从温度情况来看，我看这7000米到9000米这带的温度啊，在-32到36度，甚至还要更低一些。到11点之后呢，这个这一带的温度还会有所增温，就是在28到-32度。是这么个情况。总体来看，今天这一带的天气啊，对这个登山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是这么个情况。这是在中午前后这段时间，中午以后到傍晚，这个就是中午14点前后到18点这个期间，很可能有飘雪花的现象，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张工，那您能现在这个预测明天之后的一些情况吗？能看到？ 明天这天气就好了。因为它这个对高空个系统啊，它今天主要是受到一个笼啊高空一个强大的低压后部的一个天气的影响，它带来一个短时间的这么一个天气变化。明天随着这个笼这个高空的低压进一步的东移以后啊，天气就逐步的好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张工，谢谢您。 再见。 再见。那么这个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也是希望这个夏伯渝先生啊能够登山更加顺利，让我们明天的好天气，也期待着珠峰的好天气，一起等来一个好消息。那稍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目前呢，这个莲花池西路金家村桥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到这个影响呢，后车排队排到了莲石东路的莲方东桥。而另外一方面呢，西部地区的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以及四季青桥到四海桥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到石峰桥南向北呢，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的路段。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区，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有我陪着你。 哎呀，上的节目太多了， 对， 都砸了， 这个都砸了呀，都混淆了、 对， 反正还没出文艺广播， 对， 是吧？ 对，那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呢，给大家带来的， 哎呀，知道你的野心了，好，明儿就帮你请辞啊， 没有，难的，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联播啊，这。 我觉得我不能再跟你搭档了，我怕进去出不来呀、 啊。来，各位，今天早上咱们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啊？ 是， 咱们说的，对，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出发吧节目、 哎、好嘞、 啊，我是大帅， 哎，我是王一 啊，对，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有哪些小时候你以为，但是后来发现，哎，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后知后觉的， 有惊吓、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的很多听众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少年和小朋友们的听众，对吧？ 都很可爱。 哎，人家有一位10岁小朋友认为北京西站是最远的地方。其实刚才我们跟王毅还在讨论，说他为什么认为北京西站是最远的呢？我不知道这位钢铁侠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对， 你都钢铁侠了，你飞到北京西站不很快吗？ 电不够了呗，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交流、怎么找呢？ 您可以这个打开微信啊，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哎，还有一位，另外一位10岁的小朋友来了。 嗯， 他这个名字叫什么？环环吗？ 环环啊， 是叫环环吗？ 朱环的环吗？ 哦，环环啊，环环说我已经10岁了。 哎，不是，我在查查，我对这字儿忽然有点二乎了，就可能 是 念轩啊， 是吧？你确定啊？我们今天早上可说的是跟发音有关。 念轩 是吧？轩，好， 不是环环， 哎， 不是朱环环， 这个来看看大家的啊， 哎， 朦胧说了，你说什么？ 轩轩说了内容了 啊？说了吗？ 啊，我一直以为王昭君是个男的 哦， 但是昨晚上打王者荣耀的时候发现啊，她是个女的。 哎呀，好，你看这个游戏还 是 有， 你就是太小，你像这个叔叔和哥哥们都知道她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对， 嗯，王昭君很漂亮， 但是你不要以为古代的王昭君是会大招的啊。 对，昭君出赛的故事，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你可以。如果感兴趣了，你可以读一读相关跟这个王昭君有关的一些故事 书， 对，你可以看看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女性， 真的。 来看一下，朦胧说了，小时候啊，邻居家姑姑突然不见了，我就问爷爷，姑姑去哪儿了？爷爷就说：“ 来，孙子， 哎，出汗。” 你也分角色朗读，你一人都读了行吗？ 哦， 我来分这个角色。 好， 哎，来， 哎呀，那你能告我 来叫爷 姑姑去哪里了？ 哎呀，宝宝，爷爷告诉你， 哎， 出国了。 哦，爷爷，爷爷，我看你这个样子怎么不像有姑姑？没有，说他爷爷说他出国了，然后我当时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长大以后的一天，我才知道，哦，姑姑是出嫁了，而且是嫁到了隔壁村儿。 爷爷这个观念有点过于保守了，这 出国了， 这算出国了。 他可能在爷爷的心里，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不是就已经这个姑姑啊，从我的这个世界里被分出去了啊。 爷爷可能也是糊弄小朋友， 对，开玩笑的啊。 对， 来看这个 Happy 说了，你俩今天的钱是快被扣光了吧？啊，不要再强颜欢笑了，你怎么知道内心在滴血？ 还行吧，我们俩今天也没怎么着。 没有，我们怎么着？我们自己说了不算，好吧？ 就是我今天稍微放飞了一点，我 哦，好， 我决定了，以后要更加放飞自我。 哎， 大帅，你就等着吧。 对，演员还说，大帅哥，你这啥情况？今天全是事故。没事，嘘，别说啊。 哪有事故？这个单说刚才提到的那位导演哈，拍《川流不息》导演是不是拍俺爹俺娘那个照片呢？记录他们生活的摄影师，没错啊，就是焦波先生， 就是焦波先生， 对，淄博人。 嗯， 还是大帅的老乡。 哎呦，今天怎么跟淄博这么有缘呢？ 对，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张店的啊，我会这边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出现很多这个淄博的听众 啊。对， 来看一下钢铁侠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是北京 西站 是最远啊。他说4岁的时候往石景哦住石景山， 家门口666663路直接到北京西。哦，估计可能终点站是 石景山，要是到北京西还确实有点距离了， 是吧？所以他 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 他觉得你是不是曾经自己一个人坐过站过， 也睡着了。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好吧？说观众啊，可以在网上浏览1400家博物馆。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全国数字博物馆地图17将会上线。昨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观众可以在网上浏览1400家博物馆。 特别开心啊，这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博物馆计划。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呢，一期涵盖1400多家博物馆精确 POI 点，就是兴趣点信息。那么实现 AI 技术在秦始皇陵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初步应用。换句话说，观众进入网页可以对这些博物馆进行街景式的浏览。 啊， 不是那种传统式的一画片一画片， 嗯， 还进行智慧搜索， 嗯， 该系统呢还可以帮助观众量身设计游览线路。 啊， 太爽了！ 是这、这个， 这以后上课有讲那个历史课， 对 吧？ 这对于很多那种就是身边博物馆资源不多的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情。你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就是能看到他们啊。 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后鸟尊是吧？ 对， 探亲找到尾巴，我的天哪！哦，光看题目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呢？为了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国内多家考古所、博物馆举办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那其中来自山西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晋侯鸟尊，在此次这个探亲过程当中呢，还找到了自己的尾巴。 对。哎，这样你往后念，我把这个尊的照片给大家发过来， 啊， 大家可以看着，不就明白了吗？ 1992年到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于晋侯墓地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一共发现9组19座晋侯以及夫人的异穴并墓葬啊。那这件鸟尊呢，是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的。由于盗墓贼使用了炸药，鸟尊出土的时候啊，是100多片残片。曾经参与发掘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介绍说，当时考古人员将破碎的零件连同墓土整体从墓室里切割下来，打包运回北大的实验室，经过1年多的时间将其复原。然后呢，这个2002年还原的鸟尊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后收归山西博物院。孙庆伟介绍说，当时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鸟尊尾部像鼻子的那一段啊。后来北大的师生啊，在对该墓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修复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疑似鸟尊尾部的残片。那这次鸟尊探亲，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博物院已经基本确认了残片就是鸟尊象鼻的这个缺失部分。 找到了一个鸟尊的照片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之后发送太美 哦， 真的是特别婀娜的这么一个景象 哦， 虽然是青铜制品，而且你说这盗墓贼也是太缺德了， 哎，其实我有时候每次就看到这些，比如说盗墓贼 咬牙切齿， 就比如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地方，然后突然发现，哇，已经被盗墓贼盗了的时候，哦，那个内心那种心情， 但是我们 无法言表啊。 文物工作者又非常伟大， 嗯， 他们把这些残片 来 让它复原哈， 哎， 复原之后真的很完整很漂亮，你看看这个图片，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边它是又像尾巴又像一个 大象的鼻子 卷起来，对，大家可以发送太美就看到了。 好， 古人的精湛的工艺，要保护它，爱护它啊，不要占为己有。 哎，你跟盗墓贼说这个，他不听啊，来 打他一顿，我也不行。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以为，大家小时候以为什么啊？ 对， 李凡说了，我小时候以为我们村是最大的，后来才知道啊，北京村比我们村大多了。 你瞧瞧，中关村比你们村大的多不多吧？ 嗯， 磨草又，我妈我姥姥打我小时候就老跟我说，不许玩火啊，玩火回来小孩就尿炕。 哦， 那我可不一点不敢碰这火。 对，好像小时候都会说这个事。 他是为了不让你玩火，反正总之，后来有一天去我弟家，我弟就带着我玩火柴。 嗯， 然后我就惴惴不安了，觉得这一晚上可能就发生了问题 啊， 好几晚上没睡好，后来发现根本没事儿。 来看看啊，萌萌说了，小时候呢，爸爸带我去家附近的小超市买零食，选好东西之后，我就抱着直接走了，回家就特别骄傲的和我妈说，我爸带我去的地方拿好吃的都不要钱。 你是没给人机会找你要。 从此以后你以为 上了黑榜，哎，他来了啊，赶紧把东西收起来啊， 这个都是不要钱就可以拿到的。 路过门口啪拐一盘歇业。 来来来， 回小年说，小时候我一直把那奥特曼呀，当成纪录片看了。 火， 哎呀，这个日本人真是，哎呀，反正他们讨厌，但也够惨的。还老问我妈，哎呀，这怪兽是不是一卖脚就来打我们来？天天都过着这种满是阴影的日子，害怕的久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就给忘了。 哎呀，我天哪，你这个 最后这句最逗了， 对， 老害怕，老害怕。人家一般就是跑了，他可能后来我给忘了。 忘了， 对， 来来来，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晴天呀，我看看啊，这个丹呐、等等的。 四百会我也投回去。 对，有一些新朋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 对对对， 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啊。 九九说，小时候我是这么以为的。我出生那年不是属牛吗？明年我就属虎了。以此类推，往后属兔。 好家伙，这个各种以为，你们也太逗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啊，看看能不能比得过你们的。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我觉得今天早上可能真的给破了个案，就刚才有一个人说那个，他爷爷说是他姑姑出国了嘛。他其实估计可能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爷爷的意思。祈福平安说，那个朋友啊，他爷爷说的可能是他姑姑出阁了。 啊，出阁了，有可能。 他小时候可能就一直听成出国了。 他不理解出阁的意思。 对。 对对对对，有可能。 其实出阁应该，哎呦，你看。 啊，出阁了。 应该是出阁了。我觉得你这个解释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再演一遍。 哎呀哈哈。我要演爷爷这次啊。 哦，那就不用演了。 来来 老演有什么意思？ 来看看啊，这个今天的 奇闻异事。 奇闻异事啊，看有哪些消息啊。 加拿大。加拿大这个人，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也是够逗的。加拿大的埃伯塔省一家私营动物园面临着官司，为什么呢？因为饲养员擅自带着一头熊，到一家快餐店吃冰激凌。 我在网上看了这个视频了。 还有视频呢？ 有视频，就是他们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汽车商店，就是你比如国外不是经常有那种。 大的卡车似的 啊，不，对，反正就是，对，反正他们各种快餐店不都有那个专门为汽车的窗口吗？ 哎， 然后这哥们儿就开着那车，带着那熊，然后那熊坐在副驾驶上，好像是，然后就那个卖冰激凌的就隔着窗户一口一口的喂那个熊 啊，还他得喂啊， 啊，就亲自给他喂， 拿那个勺子。 那凭什么卖冰激凌的人家喂啊？人家应该饲养员喂。 估计可能那个卖冰激凌的也想要互动一下吧啊啊！这难得哈，我们在自己家门口打开窗户一看，一头熊过来买冰激凌啊。当然他这个做完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这个都看不清楚啊，估计要拍清楚了拍的那个人就有危险了。所以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虽然大家觉得很好玩啊，也很逗，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了这个行为啊涉嫌两项指控。一个是比如说你造成了公共安全的危险。 对。 另外一个呢你给他吃冰激凌啊，可能涉嫌到虐待动物。啊， 吃坏了怎么办？ 对，你不要以为你认为很好吃啊，熊就觉得很好吃，是不是啊？ 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对，然后所以呢，他们现在面临着打官司这个事儿啊。 哎，另外提醒一句吧， 啊，好， 海淀那个山后千亩油菜花也是盛花期， 嗯， 就15天的时间， 哎，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1000亩地呀， 嗯，哇，油菜花，那这个很多摄影爱好者又有地儿去拍了，对吧？ 对呀，啊， 在哪儿？海淀山后 油菜花， 山后油菜花是吧？ 对对， 我。好，给大家提供一个摄影的好去处啊。 上庄那边吧，应该是。 再来看一下，又有一些新朋友，像 Jennifer 就说了，我是新朋友吗？是的，你现在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啊。 对对对，S百惠说这样的，我呢住通州，小时候去自然博物馆参观，我觉得自然博物馆挺远的 啊， 那怎么着也得睡一觉呢嘛。 那好， 我睡醒之后发现。我都睡一天了，怎么还没到啊？这 哎呀，这个童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慢的。 交通可能那会儿就不太好。 哎，对对对，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 他说这，我想起这个事儿。我们小时候组织同学们去自然博物馆，因为大家自己去呢，就大家一块开会讨论怎么去啊。后来一个同学站着，我知道，因为我们学校就在咱旁边嘛。说咱们从这儿呢，先坐车到九仙桥。从九仙桥，因为九仙桥在北边。然后我知道有一趟车能到自然博物馆。我们先南辕北辙，先他就沿那一条路先往北。 他就从那儿走过 九仙桥，大概798了。 哦， 自然博物馆在天桥那边呢。 对对对， 先到九仙桥，再到天桥。 好家伙，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有位朋友给我们报路况啊，说北京去往涿州里，这应该怎么读？叫涿州里渠进村是吧？还是涿州里？应该就是去往涿州里渠进村堵车非常的严重啊。 这个村儿哈，这个路还。您可以报个更具体一点的， 那得打个逗号，我们就知道怎么炖了啊。来看一下，王山河说了，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捡来的，直到我妈给我生了个弟弟，哦，我才知道我妈是亲生的，不是这个 你是亲生， 不是这个是不合逻辑的，你妈亲生了一个弟弟，对吧？她还不能保证你就是亲生的。 王山河。祝你幸福啊！ 王成哥疯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非常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荣、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好馅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